在前面，劳纵崎岖亦不怕受磨练，愿一生中苦痛快乐也体验，愉快被爱在身边转又转，风中想说雾里赏花快乐回旋，无用计较快欣赏身边神在脚边，愿将欢笑声盖掩苦痛那一面，悲也好，喜也好，每天找到新发现，让疾风吹呀吹，尽管给我两考验，小雨点逢心洒，早已决心向着前。找